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，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。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，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。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，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。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。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？别在意，随便问问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说说而已，别有压力，我只想见见你。我害怕你的呼吸，我害怕太近距离，我害怕别人提到你。